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20集，风波。这场宴席没请几个官，四品以上的上堂官员私下会宴也要受督察院的弹劾，萧迟也有身兼禁军总督一职，协同巡防的几位军事要员他全都不能请。曾于上回设宴也是私宴，先跟内阁成了条子，海良一颔首他才叫的人。就这样，孔丘也因为醉酒一事受了参，在海良一跟前挨了训。督察院御史就是言官，他们上能骂皇帝，下能斥百官，就是海良一稍有疏忽也要受参。好比这次官钩事件，海良一正好前后任职内阁次府、元府，只要发生了意外，他都难辞其咎。李建恒登基之初觉得明理堂龙椅太硬，坐久了屁股疼，跟左右抱怨过几句，没过几天也挨了言官委婉的骂，到今天也没敢再提垫个厚垫子的事情。萧迟也请不了权，却能请贵，还是极贵。但凡世袭罔替有爵位在身的人他都请了，这些有爵位却没实权的纨绔多是家里边有人顶着天，所以能放心大胆的玩。诸如费氏，他爹还健在，他姐姐又马上要嫁韩家子，吃穿不愁，书也读不进去，整日游手好闲。费氏一下轿就拉着潘令见萧迟也。 侯爷大喜。 萧迟也笑了。 小侯爷肯赏光，今夜的酒管够。 费氏见他平易近人，不禁放松下来。 侯爷大方，今夜不醉不归。 萧迟也看向潘令， 潘侍郎也请。潘大人最近好些了吗？ 潘令听他语气如常，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，回礼说， 承蒙侯爷惦记，家父身体无碍，就是愧对圣恩，近日正在面壁自省。 萧迟也似是感慨， 潘大人也是三朝老臣，行事谨慎，为政勤恳，如今遇着这样不虞之患，实在可惜。 潘令连日受挫，为了说情减乏求了好些人，除了费氏尚有救困之心，别的人都是百般推脱。他出身世家嫡系，仕途平坦，如今才尝到了人间滋味，知道世态炎凉，此刻面对萧迟也这样的言辞大感意外，又备受感动。 家父。 潘令情绪上涌，却很知礼数，勉强笑道， 罢了，今夜我是来庆贺侯爷大喜的，不提别的。侯爷恭喜。 我不过是垂暮圣恩，做的都是泥里滚爬的差事，不比侍郎与潘大人整日为国操心。陈阳。 萧迟也侧身， 请小侯爷与潘侍郎上船，好生伺候。 陈阳行礼，恭敬地迎着他们俩人进去。船内一面垂沙，有淙淙的琵琶声流入夜色，席位安排有高低之分，陈阳把他俩人引入上座，这桌坐的都是世家子弟。潘令见了几个熟人却没打招呼，费氏看气氛不好，连忙起身调解。 这不是薛大少吗？难得见您一回啊。 薛修义是薛修卓的嫡系大哥，但这人既无才学也无头脑，凭着出身硬是踩了薛修卓好些年。他心比天高，看着眼下潘家示威，便对潘令起了嫌弃之心。薛修义吃酒只说， 小侯也别来无恙。 费氏插着扇子， 我嘛还成吧，大少进来做什么呢？出来玩呀。 薛修义面露焦金之色， 在家考究些前朝古本，忙。 大少才高八斗，那今日怎么得空了？ 薛修义始终是侧身，不肯拿正眼看潘令。 听说姚文玉归都了，我思忖着今夜应该能在此地见着他，便来了，有些问题要同他讲一讲。 潘令已经忍了半晌，见他这副姿态当即冷笑， 那不一定，要请教袁卓学问的人按照学识修养一直排到了鸿雁山， 大少蹲守在此也没用，轮不着你了。 薛修义最恨别人讲他才疏学浅，当下割了酒杯，寒声说： 好嘛，我不配，但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坐不坐得起这个位置。 他一语双关，潘令豁然起身。薛修义嘴巴刻薄，看潘令涨红了脸，也冷笑几声，反倒不怒了，竟解些尖酸的话说： 我呀，承之，这椅子上有钉子吗？这一船的人都看着你，你今夜风光无限，你们潘家近来确实风光无限嘛，比你前头生儿子还风光。 潘令先前的原配病死了，下边的妾室怀了几次孩子都流掉了，眼看着过了而立之年还没儿子，潘老夫人吃斋念佛，四处求方子，为了生男孩，给他房里塞了一茬又一茬的人，闹得人尽皆知，背地里都嘲笑他潘令有隐疾。潘令怒火攻心，颤抖地指着薛修义，气得直喘，断续地说： 你又算什么玩意儿，让底下的庶子当家理事，你简直蠢笨如猪。 薛修义拍案而起： 你住口，你有辱斯文，你狗屁不通，你猪狗不如。 费氏扶着茶盏夹在中间，被唾沫星子喷了一脸，闭着眸喊： 干嘛呢，大少，承之，别吵呀，好好的宴席。 甭跟我把他放在一块儿，他不配，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 潘令左右看，捡起茶盏就砸，这桌乱成一团，费氏拦不住，他俩人全然不顾脸面，纠缠着打在一起。薛修义常年在家，身形瘦小，不善拳脚，被潘令搡到地上，磕着腰，连连哀声： 哎呦，你还敢打人你？ 潘令没东西砸了，脱了鞋子抡起来就照他脸上呼。 我这是替薛老太爷教训你，什么玩意儿，嘴近欠抽的东西。 周遭人声鼎沸，费氏躲着那鞋急声说： 别打了，快别打了，来人啊。 萧迟也先连而入，面色一沉，陈阳带着侍卫上前阻拦，把两个人拉扯开。薛修也被抽得脸上带红印，他捂着脸，还伸着脚要踹潘令，仰着脖子恨道： 没完，这事儿没完。 潘令狼狈极了，他这会儿清醒了，没料到自己竟会当众丢丑，他闭着所有目光，强忍着酸楚，斩钉截铁地说： 我潘承之日后就是饿死，也绝不跟你薛修义同坐一桌，我单称潘氏日后就是绝了门，也绝不求你薛氏一回。 潘令说罢，把鞋子扔在地上，抬头谁也不看，只对萧迟也抱拳行礼： 扫了侯爷的兴，我潘承之赔，今夜摔了多少东西，我潘承之加倍的赔，不仅赔今夜这条开灵河，我潘承之包给侯爷玩。侯爷告辞，改日我登门谢罪。 他把另一只鞋也踢了，就这样着着劲骂，踩着满地狼藉，推开费氏往外去。 侍郎且慢。 萧迟也缓声说： 陈阳，先带侍郎去换身衣裳。 费氏连忙说： 啊，对对对，承之，咱们先换身衣裳。 潘令到底是个世家公子还是挂牌官员，话讲得硬气，但真要他这么走上街，不如杀了他。当下被陈阳和费氏拉着，还是去了。 大少，你也请吧。 萧迟也抬指招了古今，示意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